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在今天听到的第一段音乐就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的序曲。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别的版本，就是在1986年的维也纳的1786年维也纳的原稿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聆听到的是莫扎特他来开启的《永恒的魅力》今天送出的第一段串烧。我是王哲，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的串烧其实和极致有关，为你带来的所有的音乐，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称为在音乐历史长河当中的极致之作。那你觉得哪些音乐是你认为的古典音乐当中的极致作品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告诉我们你的心中的极致古典。 永恒的魅力，极致古典。不知道在此刻您听到的刚才的那一段串烧当中，有几段是能够马上听出来是什么音乐的呢？其实在串烧的时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聆听，不见得一定要知道曲名，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出现我是熟悉的。永恒的魅力，每到周一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 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湖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陶伴音乐节，欢迎您。 串烧时间依然在各位好朋友的耳边，永恒的魅力，每到周一的时候就是聆听音乐数量应该是最多的当天的时间。那在每天的串烧时间里面呢，也就是每周一的串烧时间里面，我们都会送出大量的曲目，而每一段曲目都是把他们最经典的部分为大家放送完，紧接就会有第二段出现。比如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些串烧，其实都是在古典音乐当中的极致作品。下面就开始了。 极致的古典，在你心中哪些是属于极致的古典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的我们的群听众群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告诉我们，可以大家在这里面讨论一下，交流一下。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来，永恒的魅力依然在您的耳边，我是王卓，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然后呢点击会一会就可以进来喽。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2018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领赏弓弦之美，品味室内乐之美。5月9日至10日，两台小提琴专场盛大启幕音乐节。9日，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集结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帕格尼尼金奖得主同台竞技，名家名琴火热碰撞。10日，琴弦上的中国小提琴经典作品音乐会，力邀老中青三代共奏华夏弦音。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空云量将有所减少，光照条件得到一定改善，最高气温预计能上升到19度左右，比昨天最高气温高出4到5度，而且风力不大，空气优良，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但是花粉浓度略有上升，对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要注意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由谭维维担任女主角的音乐剧《阿尔兹记忆的爱情》日前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启了2轮首演，反响十分热烈，而她也应观众心声登上了经典永流传年度盛典的舞台，回归经典传承人身份，再涌观众票选出来的年度经典作品《墨梅》，继大年初一节目首期之后再次惊艳全场。 谭维维演绎的墨梅从起调开始就像一股清流沁入人心，整个编排非常用心，将流行音乐和中国古典诗词意境戏曲元素完美融合，还加入了琵琶、古筝等传统乐器的演奏，现场还有中国鼓与古风古意的舞蹈助阵，让经典得到升华和延续，不仅生动诠释墨梅的高洁精神，更深情咏唱中国的文化自信。前晚赵传时空回旋演唱会在潍坊举行，这也是春节之后他的第一场巡演，为了纪念出道30周年，他从去年开启的时空回旋传奇30周年巡回演唱会给歌迷留下深刻印象。今年继续的巡演，除了让歌迷听到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外，自然也少不了新专辑《你过得还好吗》当中的主打歌曲。歌手王真的《月亮河》MV 上线，歌曲由艾长春、祝云英两位老师作词，祝云英老师作曲，知名歌唱家李谷一老师担任艺术总监并指导。MV 由央视著名导演孟丹、严霞亲自指导。MV 的拍摄地选在了深圳市锦绣中华民族特色园，也是与这首歌曲最好的回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我是王卓。每到周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极致古典。有人说极致的古典可能太多了吧，因为几百年了，在古典音乐的历史长河当中留下了太多的经典之作，那的确是如此的。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想全部的把就算大部分的极致的，大家认为心中的极致古典放出来也是不大可能的。那也就是在点点滴滴当中，你觉得哪些是属于极致古典的呢？我想每人有一个名额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大家要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在这里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心中的极致古典。那我们下半时段就是从柴可夫斯基他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开始的。 说刚才的那一段，在我们刚才为大家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好像前面有点长了。是的，奥芬巴赫他的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的序曲，其实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在序曲整个段落的最后三分钟。那永恒的魅力穿插时间为你所带来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极致的古典音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聆听的，可能是也是很多朋友在不仅仅是极致吧，可能是也是放在自己最爱音乐当中的，这是拉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我是王卓，今天永恒的魅力呢也要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大地芬芳》，由尚飞林作词，赵继平、赵林作曲，雷佳演唱。